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312集，众人惊讶地看着他，穆回雪也愣了一下，眼睁睁看着这个小姑娘走回傅文生的身边。 沙山姐，你怎么不继续了？ 下一次应该会有危险，触发惩罚。 你怎么知道？ 陈珊珊看着一个玩家在她之后开始掷骰子玩游戏，看了一会儿后，她转头解释说： 小生，你觉得这个游戏的惩罚机制是完全随机的吗？一共九个格子，最后两个格子目前没人去过，前七个格子里每个格子的惩罚难度是一样的吗？ 傅文生凝神思考说： 惩罚是不是随机我并不清楚，但是这七个格子的惩罚难度是不一样的。前面有个男玩家连续经历了玻璃糖球和巧克力豆的惩罚，玻璃糖球是第二个格子，他的惩罚就像植物大战僵尸不停地吐出糖球砸人，巧克力豆那个更可怕，整个格子都被巧克力豆占据，如果不在两秒内离开格子，肯定会被巧克力豆的海洋淹没，再也逃不出去。 所以格子的惩罚难度是不一样的，依据每个人的骰子点数，遇到危险的概率也是不一样的。在我之前一共有16个玩家开始过游戏。 16个？ 傅文生没想到陈珊珊居然连其他两组的玩家的游戏过程都记在心里。 我大概算了一下他们遇到惩罚的次数，是哪一轮遇到的惩罚，以及他们的幸运点数是多少。我的幸运点数是5，正常来说我在走到第5格前应该会碰到两次惩罚，但是穆回雪在我前面玩了游戏，他触发的惩罚次数有些多。 说着小姑娘看了眼坐在第9个格子里的圣诞老人， 是他在操控整个游戏，他非常想杀死在场的所有玩家，但是在黑塔的监视下他不能这么做，甚至他还得控制惩罚的次数和频率，保证游戏的公平性。穆回雪很强，所以即使他的幸运点数是5，他也遇到了过多的惩罚。我很弱，稍微给我一点甜头没有关系，只要在第5个格子里给我惩罚，我就会全军覆没。 傅文生惊讶地说： 居然都是圣诞老人在控制。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，只有同样点数的幸运骰子，实力强大的玩家会遇到更多的惩罚，实力弱的玩家遇到的更少。我只观察了16个人，样本太少，这个推测并不准确。不过还好，这证明出一个100%的事实。 什么事实？ 陈珊珊认真地看着小朋友。 小生，我们俩是不可能通关这个游戏的。 傅文生愣住，这他妈一点也不好。另一边，唐默还没想到陈珊珊这一层，他们这一组现在轮到宁征进行游戏。宁征的点数是1，他站到起点前，毫不犹豫地学习唐默，将骰子扔进了第6格。清秀高瘦的青年站到格子里，视线在组内另外3个玩家身上一一扫过。年轻女人是最不担心的，因为她的点数是1。宁征直接把骰子扔进第6格，显然是想开启格斗大舞台，和别人换骰子，选谁都不会选他。唐默冷冷地看着宁征，看着宁征把目光对准白若瑶，开口说： 我选他。 白若瑶摊摊手，嬉皮笑脸地走上去，他们各自将骰子放进袜子，准备决斗。就在这时，唐默笑了一声，吸引两人的注意。唐默看着白若瑶， 你准备把骰子让给他了？ 白若瑶看着唐默，慢慢地划开嘴角。 唐唐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 唐默说： 我说你打算这一轮故意放水，把骰子让给宁征。 唐唐，你冤枉我，我干嘛要让骰子？ 娃娃脸青年故作捧心状，伤心地说： 我在你心里居然这么大公无私，我要让也该把骰子让给你， 我和你什么关系吗？ 唐默说，你和我什么关系我不知道，但是很显然你们的关系不是很简单。顿了顿，唐默转头看向宁征，说出四个字，你还不上？宁征刷的黑了脸。唐默笑道，哼，你们什么时候勾搭到一起的？参观糖果屋的时候，还是更早？ 白若瑶眯起眼睛看着唐默，过了片刻他大笑起来。 你猜中我就把六点的骰子让给你。 唐默没有回应他的话，娃娃脸青年又说了一遍，语气诚恳。 糖糖，猜中我真的把骰子给你哦。 白嫩的脸庞上是一个大大的笑容，看得人刺眼无比。 一开始我就在想，宁征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游戏。 唐默看着格子里的白若瑶和宁征，声音平静。 能来参加这个游戏的，必须是曾经得到过圣诞树枝的玩家。幸存玩家和回归者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，大多数玩家不会贸然进入这么一个危险的游戏，所以能进来的必须是玩家中的佼佼者， 再次也应该通关了黑塔二层，或者对自己的实力有很大信心。 白若瑶笑得眯起眼， 继续。 无论是正式玩家预备役还是偷渡客，他们共同的敌人都是回归者。回归者在这种副本里处境非常危险，但是黑塔说一共有三个回归者进入了这个游戏，其他两人进入游戏的原因暂且不谈。 宁征声音顿住，唐默看向一旁的年轻男人。 宁征沉默地看着他，他继续说，宁征是个很谨慎的人，哪怕只有三成几率威胁到自己的性命，他也不会参与。 所以在躲避球大乱斗里，明明宁征有几率夺回自己的苹果，甚至开启夏娃的奖励，在离开高架路后，他选择的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，直接放弃奖励。 唐默说，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奇怪，后来很凑巧，你我宁征分到同一组里，以你的性格，哪怕你根本不认识宁征，你也会故意挑衅他，但刚才你偏偏与我和其他两个玩家搭了话，有意识地回避宁征，所以我判断你们早就认识了。 白若瑶笑着看着唐默，没有说一个字，然而仔细观察会发现他嘴角的弧度更加上扬了几分，似乎是被猜中了心思。 唐默摸了摸手里的六点骰子，游戏开始前你就找到了他，和他联手，手段无非是威逼利诱。 唐默思索半晌，抬起头， 你很强，但宁征是时间排行榜上的回归者，他参与的游戏比你多很多，你不会有东西能诱惑到他，利诱不可能，所以是威逼。 你抓住他什么把柄了，白若瑶？ 格子的中央，娃娃脸青年毫不吝啬自己的掌声。糖糖，你这么懂我，我差点以为你暗恋我了呢。不过你也好懂宁征，你真是个花心的男人。 白若瑶皱起眉头， 怎么办？我要把骰子给你了。 唐默不置可否，他并不缺六点的骰子，而且白若瑶的话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娃娃脸青年举起手， 不过好可惜，唐唐，我也想把骰子送给你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六点的骰子了。 说完他转头看向圣诞老人， 我认输。 圣诞老人津津有味地听着唐默这一组的对话，他仿佛猜到了什么，无奈地说， 哎，孩子们，你们怎么都这么善良，不愿意和同伴动手，每次决斗都没开始就结束了战斗。好吧，圣诞老人最喜欢诚实善良的孩子，拿走你的骰子吧。 白若瑶笑嘻嘻地从袜子里拿走了一点的幸运骰子。唐默猜中了，他就把六点的骰子送给唐默，可是很不幸，他已经没有六点的骰子了。 当然不可能再变出一个骰子送给唐默。 白若瑶走回原位，朝唐默眨了眨眼睛。 唐默视若无睹，他淡定地看着格子中央的宁铮，看着对方跳跃着回了起点，结束自己的游戏。 白若瑶说：“ 唐唐。” 唐默没搭理白若瑶， 他的手指轻轻搓动那颗小小的幸运骰子，大脑迅速运转起来。白若瑶和宁铮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是其他多人游戏，这两人确实可以联起手对唐默造成威胁，但很显然，圣诞老人的游戏表面上是禁止暴力的，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第六格的决斗大舞台。白若瑶第一次触发决斗，没有选择唐默，选择的是年轻女人。如今她特意把骰子换给宁铮，自己拿一点的骰子。她的目的是什么？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在一个杀人者必死的游戏里，这两个怕死的人打算怎么对付他？唐默的心里涌出一丝不祥的预感，超智思维令他嗅到了一点不对的味道，可是他的逻辑并不能明白神经病的脑子里在想什么，也无法代入转换。闭上眼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唐默冷笑着摇头，对付神经病的方法就是无视他，不把他当人，反正到时候对方的阴谋自然会水落石出。真相来的比唐默想象的还快。轮到白若瑶掷骰子时，他毫不犹豫地一下子把骰子扔进了第六个。看到这一幕，唐默眼皮微微抽动，他看着远处跳进第六个格子里的白若瑶，只见对方朝他挥挥手：“ 唐唐，来决斗吗？” 唐默愣住。 圣诞老人说过，在决斗大舞台里，玩家不可以杀死对手，否则会受到圣诞老人的惩罚，可是受伤在所难免。唐默面无表情地走进第六个格子，将自己的骰子扔进了圣诞袜子。 小巧的白色骰子刚刚离手，还没有落到袜子底部，一道黑影迅速闪过，嗖的一声冲向站在格子中间的娃娃脸青年。白若瑶惊讶地咦了一声，接着侧身躲开唐默的突袭。 唐默从腰间拔出小阳伞，啪嗒一声打开，以伞面将白若瑶击开。 粉色伞面好似钢铁，白若瑶下意识地单手格挡，触碰到伞面时却感觉到一股沉重如山的压力。 这把小阳伞不像他外表看上去的那么脆弱。白若瑶笑道：“ 唐唐，你居然认真了。” 回答白若瑶的是尖锐无比的伞尖。唐默招式凌厉，烈烈出风， 小阳伞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残影，时而打开防御，时而关闭攻击。 白若瑶不断的左右避让，俨然落了下风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